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原本山一走，宋纯阳裹紧了自己的小被子，想把关巧巧告知他的讯息再咀嚼分析一遍。突然他的脑海里传来一个微冷的机械男音。宋纯阳豁然翻身坐起，一脑袋撞上了床板，疼得呲牙咧嘴。 你是谁？ 我是你的系统。 宋纯阳一拍脑门。 我靠，忘了还有这件事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你哭得跟狗一样的时候。 你们系统都这么不友好的吗？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，别对我嘤嘤嘤。 你能听见我心里想什么？ 哼。 那小筒子，你能帮我什么呢？ 他恍惚间觉得自己是个太监，虽然已经预感到自己被分配给了不太靠谱的宿主，机械音还是耐心解释了自己的职能，并介绍了这个系统的运行机制。他说的和关巧巧说的差不多，主系统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启异度空间，就像在今夜七点半的奶茶店发生的事情一样。被发派了此次任务的参与者必须在七点半前抵达规定的奶茶店，等待任务开始。不赴约凉，赴约凉，无法在异度空间里活过规定的时间凉。每个任务者后背会被自动刻上如宋纯阳背上的刻印，张示着任务者的身份。每完成一个任务，就会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消去一个刻印。宋纯阳举手提问道：“ 我有问题。” 问。 任务的时间、地点和内容一般什么时候发布啊？ 距离下次任务还有一个月的时候。 这不就是不定期等死吗？ 机械音想了想，冷酷无情道：“ 是的。” 宋纯阳吓得又一次裹紧了自己的小被子，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不大记得那些在任务中死去的人的面容了。按理说自己不该遗忘的这么快啊，尤其是那个凶过自己的男人，他还特意看过他一眼。事实证明，在异度空间里死去的确会在现实中遭遇抹杀。宋纯阳瑟瑟发抖道：“ 那关键提示又是什么？” 机械鹰的业务显然已经非常熟练。 在你进入异度空间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存难度会增加。我会适时接收主系统给出的提示信息，给你一些相应的提点。 宋纯阳充满希望地问：“ 那除了这个，你还会什么？” 机械鹰又思考了一会儿：“ 需要我给你放大悲咒吗？” 所以说，除了发布任务的内容，给出关键词，并提醒任务者还有多久结束任务外，这个系统并无任何卵用咯。 我没卵用。 宋纯阳一秒变成小狗腿。 小筒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么么哒。 机械鹰被么么哒的有点上火。 我叫西楼，编号3397。 你是人？ 我要真是人工智能，现在就不用这么闹心了。 宋纯阳摸摸自己的脑袋， 对于有个人藏在这里面这件事情颇感神奇。 你也是给主系统打工的吗？ 我死了之后，灵魂被主系统捕捉收留。我和主系统签了约，如果我跟随的某个宿主能够活着完成10个任务，主系统就会用能量为我重塑原来的身体和身份。 那你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任宿主？ 7个世界。 宋纯阳顿时油然而生一股责任感，拍拍胸脯。 姥姥，我保证一定给你弄个身体回来。 西楼不置可否，他觉得宋纯阳是个傻的，明明自顾不暇，还有心思保证一些有的没的。宋纯阳的确是个傻的，他是真心真意的保证，因为他命里已经有了一个奔头，不介意再顺手拉西楼一把。原本善就是他的奔头，他还没有和原本善过一辈子呢，他一定要活下去，他也有这个信心。谁想几天过后什么都变了。宋纯阳在这几天向学校请了病假，留宿在原本善这里，而原本善却总泡在外面不常回来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直到3天后他赶回宿舍来，面上竟带着一些叫宋纯阳看不懂的喜色。 纯阳，我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 宋纯阳正在跟西楼唠嗑，了解更多关于系统的规则，闻言不觉愕然。不等宋纯阳说话，他便把自己的上衣3下5除2脱下来，背朝向了宋纯阳。宋纯阳骇然发现，原本扇背上有了9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黑色刻印，最上头仍隐约可见一本书的形状。原本扇拥住了呆滞的宋纯阳。 纯阳，我上网找朋友四处打听，总算是在一个论坛上找到了和你的情况相关的讯息。我私聊了好几个号称参与过任务的人，有的是来凑热闹的，但有的是真的。我花大价钱弄来一个任务信息，按照上面显示的时间地点去看了一下，果然你没有撒谎，我身上也有这个了。 他拉住宋纯阳的手，引导向他的后背，任他抚摸。 我问过我的系统，他说任务中相熟的2个人可按照规定签下同盟协议，共享一个任务，以后我就可以陪着你了。纯阳，不要害怕。 宋纯阳这才如梦初醒，他差点疯了，挥拳直打原本善的肩膀，像一只跟主人撒疯的小猫。 谁让你去的？谁让你来陪我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我不管，我不要。 他红着眼扑上原本善的后背，用袖子拼命擦着那余下的9个刻印，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 擦不掉，为什么擦不掉？ 炸毛小猫宋纯阳被原本善拉入怀里，温存的吻不由分说压了上去，吻得他有点喘不上气来。当炸起的毛安抚下去，小家伙缩在他怀里气呼呼地流眼泪，原本善才拥紧了他，充满温情地盯视着他漂亮的眼睛。 别生气好吗？我会保护好我自己，也会保护好你。 宋纯阳带着哭腔软软糯糯道。 我不。别闹。 原本善又亲了亲他琥珀色的眼睛。 相信我。 渐渐的，宋纯阳沸腾的血液平息了下来。他往原本善怀里靠靠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。他想，是我要保护你才对。自此后，宋纯阳和原本善就上了同一条船。在惊魂安定下来后，宋纯阳去了现实中的正兴街，给平女他们上了香，烧了纸钱。陪同宋纯阳前往的原本善不大理解他的行为。 他们是凶灵。 宋纯阳认真地在正兴街的一处十字路口上画粉笔圈。 他们是人。 原本善慨叹道。 一面是凶灵，一面又是人，这就是人性啊。 宋纯阳看着纸钱灰打着旋升上天空，潜心许愿，希望他们能买些合适的喜欢的漂亮衣服。女孩子只要买了漂亮衣服，应该怨气会少一点，也不会想要吃人了吧。